实精彩呈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平安好车主 APP 每月活动抽洗车加油优惠券，省钱，在线查保单、查违章，一键办理赔，省力。洗车、加油、保养、道路救援、年检代办，70余项车服务更省心。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打4008-60转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4008-00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Hey,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接下来两个小时的直播节目中歌榜由我为大家主持，本节目来自北京音乐广播，同时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这个 APP 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第一首歌是一首新歌，来自毛不易的 OST 新歌电影爱情神话的同名主题曲，也是毛不易演绎的电子曲风啊。 流过街头巷尾，那家店有排队，唇印香水，偷生活慢慢平淡琐碎，一度以为不在需要人陪，你的笑声让我有安慰，逐渐学着重新和自己面对，学着重新和自己面对，回忆纷纷，清晨到黄昏，何不承认从未老的灵魂，命运都转纷纷， 我们以前听毛不易的歌曲呢，更多的是感动，那这一次呢，我觉得是动感。这首电影同名主题曲，复古合成器流行的80年代动感味道的爱情神话，比较新鲜的毛不易。下面这首唱爱情的歌呢，我觉得就传统一些了，一首经典的老歌翻唱，也是一首 OST， 五月天的阿信带来电视剧《华灯初上》的主题曲，我们来听他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听阿信所演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歌呢是由孙怡作词，翁清溪作曲，1973年由陈芬兰首唱，1977年由邓丽君重新演绎之后红遍全球华人世界。那么邓丽君的这个演唱版本面世之后呢，就被数百位的中外歌手翻唱啊，也被选用于很多的影视作品当中，包括刚才阿信的这个版本也是用作于电视剧里面啊。好，说到邓丽君，那接下来我们来到1995年非常出色非常重要的一张非靡靡之音专辑当中的一首翻唱邓丽君的歌曲啊。这张专辑在邓丽君逝世的同一年发表，让两代优质的女歌手有了音乐上的传承啊。王菲《雪中莲》原版是邓丽君1980年发表的作品啊。 Thank you. 飞翻唱邓丽君的《雪中莲》，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广告之后听到的歌曲是 Hush 衣柜歌手。 好马配好鞍，好车选平安，买车险就选平安车险。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4008-60转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好车主优惠加油8折起，新用户停车最高抽30元优惠券，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会员礼包一份，领券中心每天限量领服务，保险15%优惠。4008-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好音乐就在这里，中国歌曲排行榜。 胆小地对自己说，就是这样吗？我是你夜里的太阳，也是你影子里的悲伤。我问我这是自己， 也只能当作消遣吧，他这样想无所谓，不计形象，走板又荒腔。只要是能带来欢乐，就算功德无量。他在衣柜唱歌，顶多也只是这样吧，他还在想几道轻松日常，沉默不回答。他穿起来有些尴尬，像某一种榜样。他唱别人的歌，他想要大声唱出他的悲伤，仍不免会在乎其他人怎么想。当那些衣裳变成一张安全网，他轻轻唱，他轻轻唱，他唱忧郁 大胡思乱想某个远方，也许有耳朵一双在等他开张，某一次曾经教了自己那首歌，等待着被吟唱。他想对未来唱出他的过往，他相信时间拥有共鸣的力量，当那些衣裳变成别人的模仿，他唱自带的歌，他一直练习他的音量，反正 这是 Hush 这个月推出的新歌，叫做衣柜歌手啊，这个塑造了一个躲在衣柜里唱歌的人的故事。那么接下来呢，其实刚刚我想要介绍的真正的衣柜歌手的歌曲，刚才已经不小心录出了一小段哈。那么接下来我重新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才是真正的衣柜歌手。在他2009年的太阳专辑里啊，他呢就把自己的这个录音放在家里的衣柜里，一方面据说是成本比较低，另外一方面是天然压缩的声场也产生了很奇妙的录音效果了。陈绮贞。 我胆小的对自己说，就是这样吗？我是你夜里的太阳，也是你影子里的悲伤。我问我这世界是否一如往常，让我照耀你安息的时光。你是我小心维护的梦，我疲倦地享受着，谁也无法代替你的光芒。我是我一捧就碎的太阳，我热切的希望在消失之前得到信仰。笑的对自己说，就是这样吗？我是你眼里的太阳，也是你镜子里的骄傲。我问我这世界是否一如往常，需要我在拥挤午夜发光。你是我小心倦地享受着，谁也无法代替的苦啊。我是我疲倦流浪的太阳，我热切的希望能在消失之前得到信仰。 我疲倦地享受着谁也无法靠近的孤啊，我是我疲倦流浪的太阳，无法为自己，无法为谁静止下来。我是我一碰就碎的太阳，我热切的希望能在消失之前 陈绮贞，太阳，听不出来是在衣柜里唱的吧？啊，非常有意思。熟悉他的歌迷一定都知道，陈老师很喜欢在创作、录音跟制作上玩一些巧思。那接下来要说到这个巧思呢，是2003年，周华健跟他的团队呢，进驻到了这个台北的这个阳明山上面的一个饭店里面闭关。啊，用被子跟床垫搭起录音棚，不分昼夜的集中攻势，结果创作出他出道以来时间最短的记录，14天就完成了专辑。这个过程就是一起吃苦的幸福了。我们来听周华健的这首《一起吃苦的幸福》啊，这里是中歌榜。 我们越来越爱回忆了，是不是因为不敢期待未来呢？你说世界好像天天在倾塌着，只能弯腰低头，把梦越做越小了。是该牵手上山看看的，最初动心的窗口有什么景色？不能不哭，你就让我把你抱着，少了大的惊喜，也要找点小快乐。就算有些事烦恼无助，至少我们有一起吃苦的幸福。每一次当爱走到绝路，往事一幕幕会将我们留住。

张曼琪今年的一首新歌《介意我们一起跳舞吗》，选择她的新的专辑《Alien》，这样的复古风的舞曲，各位喜欢吗？这些年真的复古风愈演愈烈啊，有一种爆炸的感觉啊！80年代的潮流在这几年不断的重演，各种包装啊 ，disco funky 啊，所以真的是复一辈子一辈的潮流元素。如果喜欢这些复古味道的小朋友，问问你的爸爸妈妈，说不定他们也会喜欢这些歌啊。接下来也有着80年代的味道，萧敬腾去年推出的单曲《哈萨星球》，萨哈星球啊，驾驶着他的17N9号的火箭穿越时空的故事，我们一起去太空旅行一下吧。 留言交换想给珍珠，你的星球是何等 你的所乐情， 里面容易乱线，跟上我的节奏，啊哈啊哈，让脉搏跟上心跳，慢慢开始蜕变，到旋律解脱，被你封存的关键，心心念念，誓词不变，有音乐的世界才能把戏听见，那些嘲笑你的人总会走在后面，你会自由像小鸟喳喳，发出的声音自然有人会听到，不要在乎有多少人能舞蹈，音乐就像你的符号，别去刻意讨好，别去在意说好，要用音乐。 我们听到这是张强去年 Disco 之爱专辑里面的我要用音乐打败你，我安排的是 Remix 的版本， 要用音乐 打败你。作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内地最红的女歌手之一， Disco 对于张强本人来说就是复古本古啊，这两年她状态太神勇了，哇，好，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是去年的这个时候 Nine One 推出的一首单曲，叫绝对零度啊。最近这个气温呢忽上忽下啊，大家要做好保温呢、啊、希望会玩手游的朋友在歌词当中听到很多你熟悉的术语 Nine One。 几层里走中并进带目标级战斗心崩败，装备捡起来，演习快展开，一起冲 showtime。 雨林里茂盛的藤蔓，雪山顶飞鸟过耳畔，沙漠越野开，海岛的沙滩，星辰和大海，是个火点燃灵动，成为温暖夜幕之际，是纯白中点冰雪世界绝美之际，是一力鞭策自己坚持到底，是多第一，是为了大吉大利和平经营无敌。 I feel it I can see， 赢家胜利决战到底。 I feel it I can see， 捍卫荣誉永不放弃。 I feel it I can see， 坚定不移百倍努力。 I feel it I can see，世界挑战自己，四下走起来，三级头三级加三级包快武装起来，镜头开八倍几秒钟的圈外，匍匐前进，我们在决赛全被阴霾控制，心跳反而越发感觉澎湃，幻想着雪花在脑海中融化盛开，无力战胜冷酷统治着比赛，热血青铜也从外要放弃重来，银白森林冰湖极光绚烂了绝胜之舞，跳伞空投钢枪填饱追求着胜利之路，雪地丛林荒漠岛屿队友友善的互助，为大吉大利战斗要精彩，冰雪森林里圣殿已召开。 I feel it I can see， 迎接胜利决战到底。

是自己，和别人都无关。你也是有爱会哭，小心每段放不下的路。当你有天醒来，当阳光打进来，别错过开你的一场领悟。 首发单曲来自温岚的新歌，叫做《不和解》。据说呢，这是温岚跳槽到了新的东家之后呢，跟著名的填词人吴玉康成为了同事，常常呢在电梯间遇到，于是呢温岚就主动邀歌，促成了两个人第一次的合作啊。那么吴玉康呢用《不和解》的概念讲述了一个成熟女人的自我反省啊，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温岚的新歌，在中歌榜首发啊。同时呢，听说这张专辑里面，它会让这个自己的音乐里面加一些新鲜的元素啊，大家多多期待一下。好，那接下来听一首经典的作品啊，时间回到21年前，汪峰《花火》。 这是一场没有结局的表演，把所有荒谬和疯狂，像心中泛起汹涌的浪花。 汪峰的花火，马上将要听到的下一首歌曲，张惠妹一个人跳舞。跳舞来自张惠妹1997年的 Bad Boy 专辑，这是她的第二张专辑啊。当年的飞碟被华纳收购啊，这个原来飞碟的一班老同事、老班底呢出来单干，就有了后来的风华唱片。当时呢急需力推一个新人，于是呢陈志远跟陈富明在酒吧发掘了张惠妹，后来由张雨生掌舵，这个让张惠妹在1996年横空出世哈，第一张、第二张专辑真的是这个销量太惊人了，大家都知道的《姐妹》以及这样《Bad Boy》。好，那接下来呢，这一位呢是90年代所有的中国歌手当中呢男歌手里面的销量总冠军啊，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麒麟在北京直播的中歌榜。就这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我想去桂林》呢，我想继续邀请大家停留在90年代辉煌的岭南歌坛啊。这首歌是1992年《蓝蓝的夜，蓝蓝的梦》啊，毛宁。 圆圆的月亮悄悄爬上来，蓝蓝的梦话轻轻闪起来，远方的人们他会不会走过来，心底的花儿我想要说出来。蓝蓝的夜，蓝蓝的梦，请你从我的梦中走出来。蓝蓝的夜，伤心的眼泪不会掉下来。 有着那个年代特别的一种复古味道哈，非常工整的一首歌，来自毛宁的《蓝蓝的夜，蓝蓝的梦》啊。那时候的广州啊，著名的公司有中唱广州公司， 还有太平洋，我都还能够清楚的这个背出太平洋的这个地址， 快乐！ 广州市人民北路686号，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大家应该可以去查到。现在还有没有太平洋影音公司呢？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毛宁的唱片公司新时代啊，除了毛宁。还有呢，杨钰莹以及后来当红炸子鸡啊，林依轮啊，说到那个时候真的是充满了满满的回忆啊。接下来听一下本周中国榜 Top 40第12，刘力扬的失眠通知单。 一个人是说要释怀，可是我又在天亮以后期待，就像被搁置在某一片无名的海，给你的关怀总承载着无奈。说起来我早预感你会离开，你沉默就是对我最后表态，就像某个意外，心跳漏掉了一拍，你成为例外，也不算太坏。只是你随手一按发送的文案，我的心泛起波澜，致命的好感。等到这份汹涌。起来，我早预感你会离开，你沉默就是对我最后表态，就像某个意外，心跳漏掉了一拍，你成为例外，也不算太手艺。 上榜的新歌，这是来自刘力扬，好久不见啊！失眠通知单啊，终于又唱回了他最适合的歌路啊！马上将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Kelly 陈慧琳。 美国美丽满山 想起来二十来年前哈、啊，在各大的这个迪厅舞厅里面啊，当时的年轻小伙子们姑娘们啊，在那边这个跳舞的时候的这个背景音乐，用的最多的中国歌手啊，一个是陈慧琳，还有一个是黎明，还有一个郑秀文，哇，那个时候好像每一天他们的就是那两年的歌曲都会循环的放来放去的话，大家好嗨呀、啊！我们刚刚听到就是21年前的今天，陈慧琳的专辑主打歌曲叫做《大日子》，延续上一张《花花宇宙》，雷颂德为他设计的电子舞曲风格哈，仿佛为陈慧琳找到了一种新的方向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停留在21年前的那个11月份呢，周杰伦横空出世，来听一下《可爱女人》。 有直升机想要和你飞得比走去，想要和你融化在一起，融化在雨里，我每天每天每天在想想想想着你，这样的甜蜜让我开始相信命运，感谢地吸引你，让我碰到你，漂亮的人 2000年的11月7号，周杰伦发表第一张专辑《J》啊，从此呢，这歌坛就更加的热闹，他引领了一个歌坛的时代啊。可爱女人，我是麒麟，在北京哦，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啊，全年不打烊，每天呢都会带来好听的音乐哈、啊，横跨各个年代，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呢。 让我心疼的可爱女人，聪明的让我感动的 结束曲还在21年前，2000年林忆莲呢连发两张精彩的专辑，先来听这个年初林忆莲 S 当中的这首至少还有你，我们明天见。 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看出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直到肯定你是真的，直到失去力气为